进程。阿泽系继运输部长赵小兰、教育部长德沃斯之后第三位向白宫请辞的内阁官员。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元朗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教育路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一段东行的全线是暂时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在元朗的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教育路东行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的全线暂时是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都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豪涌至到北港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到了16号，已经一月去到中，你知一年十二个月一去到中即是24分日去了。唉，真的你想说我老土都是这么说的了。即係都未坐穩就已經係去咗1/24嘅一個嘅年份去咗。咁啊，上個禮拜咧，我一口氣就講咗即係過去嘅2020年，我講嘅十點。咁我講嘅十點可能同好多人嘅講法都唔同嚇。我係以呢、這個即係對人類將來嘅影響，5年、10年嘅20到50年嘅影響係點。咁我第一點就講，中國不無被動地走咗上呢個世界超強嘅挑戰嘅舞台，咁結果咧將會影響全球好深遠。第二，我就話川普所引致嘅美國制度嘅優點缺點，要接受佢自己嘅人民嘅考驗。可能佢哋能夠好勝利地解決呢個問題，又可能因此孕育咗好多其他嘅問題，構成咗美國嘅歷史的拐點。嗱，呢一個咧，一陣間我如果能夠講到新加坡馬凱石外交官佢嘅嗰篇嘅講話裏邊咧，佢就牽涉到咧呢、這個拐點好可能係觸動咗美國嘅整個制度性嘅崩潰嘅問題嘅。咁呢一點嚟講咧，我認為係第二點對世界影響。第三點咧就係、疫症嘅挑戰下，這個中國所產生嘅呢種咁嘅制度性的一个的现象，激发出世界经济动力这个引擎所带出来的全球人 特別學者啊、經濟學家、科學家嘅思考嚇。咁啊，第四我就講中美日嘅太空活動嚇，為人類進入太空嘅活動嘅時代開啟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將會讓人類唔單止仰望星空，仲去到星空，去到木星、金星呢啲咁嘅地方嚇，一路去到直到離開呢個太陽系。第五我就講到量子科技嘅時代嘅到嚟，核聚變、新能源嘅到嚟嚇。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呢是将会呢改变石油的影响力、美元的影响力、新能源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呢极之巨大影响几十年的。第六呢就虚拟到应用的时代的到来。咁当然这个虚拟到应用的时代的到来呢就产生了去年年尾的蚂蚁金服的等种的情况。咁呢大家都是拭目以待睇住。咁第七咧就講到高速嘅集體交通問題，即係海洋同陸地嗰個嘅比較就重新出現。第八咧我就講到核武器嘅技術嘅戰術化嘅問題。第九我講到全球化同埋區域化所造成嘅一二戰嘅前期嘅處境，特別係五眼聯盟嘅組合起嚟對中國嘅施壓呢個情況會帶嚟嘅未來嘅危機。咁啊，第十就講到中國嘅帶來的脫貧，同埋咧希望全球都能夠走向脫貧。但係正好喺呢個時候咧，2021年咧，全球可能有好大嘅呢個糧食危機嘅。嗱，我哋受疫症嘅影響，我哋計住先進國家能夠統計到嘅人數嘅死亡，我哋冇計到非洲人因為糧食嘅不足餓死嘅數以千萬計嘅人口嘅情況。其實呢度都係好充分説明咧，老實講，大家都係人。雖然我哋話，在美国讲黑人的命也是命，但其实我们都应该讲句非洲人的命也是命，但我们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巨大的粮食危机、蝗虫危机对于非洲人所带来的那个伤害是几大。我们可能大家连眼尾都没有留意，根本不会成为任何世界各地的任何一条新闻要报道的东西。咁啊，除非嗰啲不斷呼籲環保、呼籲對貧窮地方嘅關照嘅嗰個 NGO 團體，佢哋嘅努力。但事實上咧，我好相信咧，疫症之後，除咗病之外，仲有好多呢啲咧死得人仲多嘅嘢。不過大家嘅命咧，似乎有啲唔同嚇、似乎呢個西歐北美人嘅命就緊要啲，非洲人嘅命咧可能都冇人計數添，因為連統計都冇。根本连统计都冇，佢哋仲系一个好相当原始嘅时代吓。咁所以当讲到话要面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啲穷困地方，而家亚洲叫甩咗啦吓，相对嚟讲啦吓，但非洲咁嘅情况咧，呢个喺我青年嘅时期，成日都讲亚非拉嘅穷困吓，系好关心嘅。当然而家咧，我哋就因为种种情况，我哋已经冇对亚非拉嘅穷困地方有咁多嘅关心，所以我觉得簡單複述咗過去嘅2020年，我認為最重要嘅嘢，而呢一個事情咧，將會喺今後一路會發酵嘅。咁我喺前幾個禮拜我講到，因為第一點啊，中國不無被動地走上呢個俾美國一路 push 去到要喺制度上同美國直接嘅對碰。嗱，去年嘅11月17日。美國之音嗰篇報告喺我舊上幾個禮拜都有講到，到12月嘅時候咧，中國政府咧就開咗重要嘅會議，係研究咗佢呢篇報告。我點解會有呢個推測咧？嗱，我冇參加，我唔識呢啲，我唔識任何呢啲中國政府即係好有權力嘅高層。我只係睇報紙，咦？因為佢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院嘅院長袁鵬教授。嚟講係講國際關係，咁10月10日講嘅國際關係，11月17日呢一篇可以講話美國對中國嘅宣戰式嘅文件咧，係一定會成為嗰個會議上討論嘅內容。所以我覺得咧，我哋一屆老百姓，我哋可能就係關心呢個衣食住行嘅問題，但事實上望上雲端高處咧，其實已經好多。天神啊，佢哋已經喺處咧準備緊各種各樣嘅較量嚇。咁、我呢段期間咧，亦都 盡我嘅眼嘅力，眼力嚇，因為隻眼而家啲力咧，即係睇嘢嘅力係差咗好多。我好細心讀呢、這個美國呢一篇報告，我逐點逐點去讀呢篇報告所講嘅內容。呢、這個同我喺上世紀六十年代肯南先生嗰個 X report 嘅情況咧，係同樣嘅一個好重要嘅報告。我相信佢將必將影響中美今後幾十年。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各位，因为呢个节目十几年嘅时间咧，做做下咧，一路随住个世界形势喺处演变紧，所以我做准备嘅方式咧，都同以前有好大嘅唔同。以前我更多系喺脑里边谂下，即兴写低啲 point。咁就喺呢度即係谈我嘅睇法。咁随住我哋嘅听众嗰个喺处演变个要求越嚟越高，於是呢我自己呢对所有文件嘅要求呢就更加高，亦都放咗唔少人力物力，特别係我自己个人嘅视力，因为而家隻眼呢係麻麻地好嘢，係要所以有阵时呢、这个睇资料系相当吃力嘅，但系我都依然系话俾自己听，艰苦奋斗，一定要咧充足地睇多啲资料，去让呢啲资料俾更多资讯俾我哋嘅听众。所以我收到一封系类似系教会人士写俾我嘅一个圣诞卡，佢谈到我俾咗好多。好好嘅資料俾佢哋，去知道過去、現在同埋估計到睇到將來嘅未來。佢係希望我盡我努力再做，咁我係受到呢個鼓勵，我一定會再做。因此咧，因為我上前幾個禮拜我講到第一點，即係話十大新聞嘅最重要一點係中國擺咗上台咧，呢個問題咧，啱啱就喺呢個時候咧，新加坡嘅最著名嘅外交策略專家馬凱石先生，佢係印裔嘅新加坡人，亦都係僅次於李光耀先生之後嘅新加坡嘅國際戰略問題嘅大專家。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喺新加坡外交部有成過三十年嘅服務，亦都係駐美嘅大使、駐聯合國嘅代表大使。咁所以，佢嘅對中美關係嘅研究咧，所有中國啊、台灣啊、香港啊，我覺得任何講到話要講中美關係嘅人，就一定會睇佢嘅呢個著作嘅。咁佢呢本書咧，就係、是、個名好有趣。佢話呢個係咪中國贏咗咧？咁中國贏了嗎？佢嘅副題係挑戰美國嘅強權嘅領導。咁英文叫做 Has China Won？咁呢位馬凱石先生咧，係一個非常有權威嚇，新加坡嘅好多外交嘅人員都將佢認為僅次李光耀嘅外交方面嘅第二把手。咁佢好詳細咁去呢、這個其中有一節，佢就講到美國有冇可能一個180度大轉彎，離開而家嘅對華嘅戰略路線咧咁。咁佢就咧，喺佢嘅書嘅178頁，嗱，我以下嘅內容咧，好多係引住呢本書嘅第178頁打落嘅20頁嘅內容，嚇。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買呢本書，佢有中英文版，買嚟睇，睇下佢係點樣講呢個問題。因為以佢作為一個即係唔係中國嘅裔，唔係華裔，而係一個東南亞嘅小國。嘅一個駐美嘅呢個咁高層嘅外交官，佢對問題嘅睇法一定積累咗佢好多呢個好深刻嘅見解喺裏邊，所以我係 好诚意、好小心咁睇佢嘅书，我系睇好多次。我亦都尽量话俾自己听，唔好净系睇同我观点一致嘅，要睇一啲同我观点唔一致嘅见解。咁但系好可惜，人嘅偏见系避唔了嘅。我自己嘅偏见就系我亲中，我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我持一种好正面嘅信仰同埋信心嘅态度，亦都期待我哋国家嘅复兴同埋发展。因为我作为一个喺大学嘅时候读历史嘅一个年青人，我亦都受咗我哋即系香港好多嘅前辈学者嘅影响，系对于中国自己嘅文化复兴咧系极有期待。虽然有啲朋友话，中国政府而家唔系复兴紧中国文化，系复兴紧呢个共产党啲嘢啫。咁嗱，我又唔同意嘅。如果你哋想深入了解一下，可以睇我喺前几年出嘅《中我哋做对了什么》，即系我哋系指中国人呢几廿年，我哋做对咗啲乜嘢？我好相信，纯粹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唔会使到中国变成咁嘅，纯粹系马列主义唔会使到中国有今日咁嘅成就嘅。如果共产党系咁讲嘅话咧，我本身就一定系反对，因为所有嘅中华民族嘅生活行为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叫我哋嘅，我哋嘅勤劳，我哋嘅呢个尊重家长，我哋嘅家庭制度，我哋嘅对学习读书嘅态度，所有呢啲咧都唔系列宁主义叫我哋嘅。所以英国嘅学者这个马丁亚克讲，他说美国搞错了，引导美国人民就挑战面对共产党。他说其实他面对的是一个文明的体制。他说因此呢，他觉得美国是找错了个对象，看错了这件事。那这位印裔的外交官，他的大书里面就这么讲的。在178页其中一段，我就开始引用一下他的资料，不是想抄袭。因为我不是出书，我只是在电台用引用而已，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直接去买这本书来看。他美国将中国当作一个呢他的最完整的假想敌，这种美国一定会打赢中国的坚强信念是建立在美国很重要的对中国的五个假设上面。第一，美国认为在这场对华的对抗里面，他们一定赢，因为他们曾经赢过苏联，所以他们一定会赢的，叫全美国人、全世界，特别五眼联盟的国家的人放心，他一定会打赢中国。这个打不一定是战争，可能是综合性的各种的对峙。第二，他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国这边是没办法永续的，因为他将会崩溃。他说所有共产主义政府最后必定失败，而所有民主国家最后都会成功。那这个也是一种信念来的，就是等于我们信这个基督教的，我们对神和魔鬼之间的态度的问题，那这个他们很清楚。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和中国竞争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根本的战略调整，或者犧牲自己啲乜嘢，佢都會打贏中國噶啦。嗱，呢個打再三強調嚇，唔係打仗個打嚇，係咧對抗。第四，美國本質上就係一個正義嘅、有秩序、井然嘅社會，嚇係基於明智嘅美國憲法同埋美國嘅法治基礎上。因此喺同中國嘅角力嘅時候，冇必要從根本上對美國現在嘅社會制度有任何嘅調整同埋結構性嘅改革。即是他们是屹立不倒的，是正确的，他们不需要检讨的，样都啱晒的了现在。第五，让人们从与看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山上闪闪发亮的城市，即是这个国家是一个这样的描述里面，和共产党中国的独裁专制这个来比较，请全世界人民去选择，你选择我闪闪发亮的美国，抑或选择独裁专政的中国呢？他认为大多数人自然会趋向和美国做拍档，不会选中国的。这个是基于他的信念。这个就是马威石先生 描述美國呢五點，我相信不中不遠矣。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各地嘅華僑，如果係即係比較多讀美國邏輯嘅書嘅，都係會咁同意嘅。好啦，佢話如果美國人要務實地思考一下，美國未來有可能會變做第二位，我哋佢話佢哋就可以先質疑上述呢五大假設係咪一定係咁樣。佢話如果有美國人、美國嘅學者、美國嘅專家認為喂美國可能會輸嘅喎呢場咁嘅比拼，咁嘅時候你首先就要研究呢五點假設係唔係美國呢個假設一定啱咧咁。咁啊，佢話事實上呢五大假設，呢位作者講下，可能被證明完全錯咗。以下我哋嚟逐一檢視呢五大假設。第一，佢話美國人自信將一如當年擊敗德國、日本同蘇聯咁樣，輕而易舉擊敗共產中國，係基於一個錯誤嘅假設，以為對家挑戰嘅規模係一樣咁大。呢個係一個錯誤嘅假設。 修补，无对与错，但有因与果，冲不开心里那心窝。若这生得失不稀罕，只想不再多，空虚侵占我。生剩下我孤影，永没尽头，再没自由，要继续承受。笑望长空，逆转一生天数，难敌你是你，来负我是我的路。笑望人生。清欢笑与悲哀，若这生得失不稀罕，只想不再多，空虚侵占我。下半生剩下我孤影，永没尽头，再没自由，要继续承受。都灭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50宗新型肺炎确诊。本港寻日新增38宗确诊个案，累计9452宗确诊病例。美国就香港警方拘捕多名参加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人士，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和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等。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极度愤怒和严厉指责，表示是自香港国安法制定之后，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部事务，阻挠特区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新例证，行径荒唐和卑劣无耻。发言人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代表各位被美国政府针对的高层同事表示，他和同事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光荣的使命，无惧任何威吓，重申特区政府会全面支持中央政府采取任何合适的反制措施。警方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是警务人员的责任和荣誉，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企图用政治施压，严重干预警队执法，变相鼓吹违法行为，打击香港司法独立和自治。警队会继续做好本分，无畏无惧，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严正执法。美国财政部因应香港问题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谭耀宗接受访问时回应没有资产在美国，之前已经预料会这样，批评美国的行为霸凌和干预香港事务。他强调为香港大局和繁荣稳定做事是正义、合情、合理和合法，即使制裁为他带来一些不便都没有大不了。被制裁的人士还有警方国安处人员。谭耀宗说，执法人员按照香港法例做事，不应该有制裁行动，亦与美国无关。印尼苏拉威西昨日凌晨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地震，路透社报道死亡人数增至45人，超过800人受伤，数以万计民众需要撤离。当地在今日出现一次强度达5级的余震，未收到伤亡和损毁报告。连日的地震和余震造成震央附近的马杰内和马木珠超过300间民居损毁，有酒店、医院、政府大楼等建筑亦受损。救援人员早上继续搜救被困瓦砾的伤者，当局警告民众远离岸边，因为预计今日或会再出现一次强度达7级的地震，会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水泉路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 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翠塘路。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嘅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教育路东行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饮食生冷加上暑热寒邪夹杂，我们的脾胃就首当其冲了。精明一点，请来注册中医师了解食材、药材配搭禁忌和迷思。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健康速读了。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作者就话呢啲咁嘅假设可能系完全系错嘅。咁其中咧，首先错在佢误解咗美国所挑战嘅对象。以為等於蘇聯、等於日本、等於德國一樣咁大，佢話呢個係錯嘅。實際上，美國嘅人口同埋資源都係優於佢昔日嘅對手，即係當時佢哋對抗嘅時候啊，美國嘅人口同埋資源都係多過德國、日本、蘇聯，唔係話加埋啊，係一個對一個嘅時候咧，佢係多過昔日嘅對手嘅。但係請你注意，中國嘅人口咧係美國嘅4倍，更重要嘅咧，中國嘅文明是地球上最悠久一路绵延持续落嚟的文明。美国不是同一个已经过晒时的不受人民欢迎的共产党的说竞争，而是同世界最古老最强大的文明在说竞争。当强大而又坚韧的文明反弹的时候，他们会以极大的文明活力和力量来反弹美国的挑战。嗱，呢個咧係佢第一個嘅，即係對假設嘅回應。第二，佢話同第一點相關聯嘅係同當年蘇聯競爭不一樣。美國現在唔係同中國共產黨競爭，中國領導人嘅目標唔係好似當年嘅蘇聯想喺全球推行共產主義。中國領導人而家強調嘅係復興中華文明。为了达成让中华文明再度成为最强盛的文明这个目标，中国领导人吸收了全国最一流的人才年轻人加入他的党。他说我不妨用一个小小的譬喻来讲明这个重点。他说当美国和苏联竞争的时候，美国对苏联的时候，哈佛大学就等于美国，而蘇聯當時是經費不足的社區學院，即是大家的比較，知識集中的比較。蘇聯和美國競爭的時候，蘇聯呢就是社區學院，美國就是哈佛大學。所以這樣的知識的爭論的比較呢，這個是完全美國佔絕對優勢的，哈佛的資源當然多過社區學院。不然而美國和中國現在的競爭呢，情况就是这样。他很熟悉美国的，他在美国几十年了。他说好比哈佛大学是中国同一家中等水准的州立大学美国作比较。他说他等级就不同了。那时是哈佛对社区学院，现在是哈佛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普通州的州立大学。他说这样的竞争，所以今日中国决策者的智力水准相当惊人， 好多美国人仲未注意到呢一点。佢哋嘅道德、佢哋嘅决策水准、佢哋嘅知识系相当惊人，而唔系啲土包子嚟。第三，佢以每人平均量而言，美国嘅资源比中国多出太多。不然而与过去嘅地缘政治竞争唔一样，未来嘅地缘政治竞争胜负并不取决于实质嘅实体资源，是取决于知识资源，尤其是投资在研究发展上所产生的资产。他说现在整个中国呢个 GDP 里面有2%+是放在知识的开发度，而美国现在按他的 GDP 是 0.8%， 中国在这个知识开发上一路直追，而且这个一路持续攀升。咁佢咧呢度有个统计表，我睇完个统计表之后咧，我就吓咗一跳吓。到2018年嘅时候咧，大概按呢个统计表咧，中国喺知识资源嘅投资咧，大概多过美国3倍多。咁呢个咧系个统计表里边咧系得出嚟嘅。啊，呢个咧当然就唔系呢位先生自己计嘅啦，系呢个国际银行嘅。佢话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拉斐尔瑞福博士曾经观察到。他说中国拥有无可匹敌的能力，可以迅速提高先进技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并迅速地创新，立即带到市场。各位，当你们有听我这个节目讲到我们太空的活动，我们香港李锦记都在那里有所参与，有所这个广告各方面得益。你看中国现在所有科技活动每一样嘢同时就民间化。嗱，呢一点咧系多谢格林斯潘喺讲到苏联崩溃嘅时候嘅经验。佢话就系要引导苏联同美国进行太空竞争，等啲钱用咗喺见唔到面包嘅地方，结果苏联就搞唔掂啦。但系中国吸取呢个经验，每一个斗领用喺太空各种的技术里面的时候，即刻就用返喺同时用返喺人民生活的改变嗰度。话呢一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之好重要的呢个事实。我哋唔可以忽略呢一点。佢比美国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完整地将所有投资喺科学技术知识增长的地方立即带到人民嗰度。呢个院长又讲，除非美国对此一挑战的规模同埋强度作出緊急而又刻意的反應，我們應該預期得到，從個人通訊到商業健康安全領域，中國可能會不到10年時間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國家和最尖端的科技產品的來源。如果美國希望它的研發的預算跟上中國的步伐的話，它必須做出一些犧牲。犧牲什麼呢？美国必须从他的预算中削减某些项目。他这里就是指什么呢？战争的投资，战争科技的投资，战争军事预算的投资，还有呢很多对石油啊那些的投资，他说要作出牺牲。他说正如我这本书所讲，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即是说调整他的预算，因为华府的游说力量根深蒂固，哪个都克服不到华府的游说力量，逻辑和常识无法打败金钱在美国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他说这样的情况底下，一加一减，美国就输得更犀利。第四和第三点有关，美国不再是一个堪为全世界模范的公正的有罪的社会。如果约翰·罗斯宇或者其他类的任何一位西方的道德哲学家今日要检视美国的话，将会清楚看到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不再是开国元勋的时代，针对开垦者弃置在欧洲的封建主义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清教徒去美国的反应。关于这几个假设呢，在听完新闻之后我们再继续下去。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书里面咁讲，佢话如果美国开国元勋今日仲在世，佢一定会大为震惊。美国嘅统治精英竟然掌握咗咁多实质嘅政治同埋经济权力，而只把剩下嘅极少数嘅政治权力调给最一般嘅普通人。定期举行嘅总统同埋国会选举，并没有真正从执政嘅呢啲咁嘅政治精英阶层里边攞走佢哋嘅权力。他们只是创造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自己在掌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人民根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呢说自由民主的幻觉呢就不是我说的、所以呢我希望呢这些在美国这么久的外交官所观察到的东西，希望我们的这个全球的华人呢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都能够有所体会。他说第五点，曾经有过一段时候，尤其是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社会的表现似乎远远胜过地球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当时美国显然就是山上闪闪发亮的城市，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失去了战略纪律，亦失去了激发其他人的物质和道德的能力。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美国的情况。因此美国如果要转弯呢，他应该要激发一次全美国的大辩论，来讨论美国的方向应该要怎样。他如果不是这样，继续这个趋势呢就会一路走下去，结果是没办法能够有一个180度的转弯。还加上我们有很多很识中文的很不喜欢中国政府的人走去美国，亦都写了很多很多文章话俾你听，你咁做啱啦，你咁做啱啦，咁结果呢就呢个距离呢就越嚟越远啦。所以我觉得我引述呢位先生嘅著作，讲到佢个五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因为冇佢呢位先生佢哋咁多嘅资料，所以我只能够引用佢所收集到嘅情况。如果有人好唔同意或者觉得点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只不过係攞啲知识攞嚟大家分享嘅啫。但係问题就係而家需要唤醒嘅就係拐点已经嚟咗。而呢个拐点呢係将会影响今后人类。如果话而家以1:10嘅速度嘅话呢，十年后即係已经等于100年㗎啦。十年后全世界都会唔同。我相信就算我而家咁嘅高龄，我都有时间等到喺我十年后睇到呢啲情况嘅出现。咁我好托赖好高兴上天如果俾我足够嘅时间，从呢个二战嘅香港嘅开始到睇到国家嘅转变世界嘅拐点嘅出现，前后用咗90年时间，而我都能够喺呢个认知嘅过程咧，呢个系我嘅期待。但无论点都好，而家大量嘅呢啲各种各样嘅书籍，都已经系突破紧我哋过去嘅知识嘅嗰个存储嘅内容。咁所以我又想起嗰位上个礼拜我讲到嘅嗰位新加坡嘅听众，讲到话我吹嘘共产党，唔赞成民主自由。咁我觉得呢，我相信我唔想同佢讨论新加坡而家具体情况点，因为呢度我系我唔了解嘅嘢。但最少系有一位新加坡嘅专家能够指出中美之间嘅发展嘅方向。咁如果系咁，系咪大家都应该值得可以细心讨论一下，注意一下呢一本书，即系指出这个拐点的出现，美国和中国这个对碰在今后的十年的时间。如果说以英国最近的估计，2028年，即是现在21年，七年后中国就会超过美国了。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我相信这个的拐点出现会来得更快。因为这个超过不一定是综合实力的，可能综合实力还是美国很强。但是 GDP 赢都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还要其他的综合实力，包括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人民对社会的承诺、信任，这些东西 都是在发展当中。咁呢个节目系对我嚟讲系最有意义嘅，就系我初初开始嘅时候咧，系因为哈佛大学嘅雷默教授，佢做咗40次喺中国嘅研讨会，咁啊提出个北京共识，然之后咧就中国政府话：，我哋唔敢讲，我哋唔敢叫自己做有共识，我哋只不过系学习紧啫。咁当时喺呢个节目嘅好多老听众都会知道，我系好强调讲嗱，中国政府冇话有咩共识啊，咁啊，雷默教授讲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咧，系佢教授自己讲嘅咋？中国政府唔强调呢一点，而且好多资料咧，中国政府都有心，中国研究所各种研究所至嗰啲知识阶层都有心揿住唔讲华盛顿共识对北京共识。后来就出现福山教授嘅历史嘅终结嗰、那个结论，咁啊，大家又拗咗一大轮。咁啊，全球咧就進行了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足足20年的辯論，就是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歷史是否已經終結，即是資本主義的美國世界是否已經dominate了全球，已經是永恆的勝利了。最後福山教授自己修改，他說不是了，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過早了，所以他就出了 M 理論這套書三大本，是講管治理論，就讲到咧，唔系讲自由民主嘅问题，系讲良政善治嘅问题，系讲咧呢个管治嘅各种嘅技巧技术。咁佢就将呢个问题拖到咧3000年嘅历史咁样嚟比较。咁所以咧，过去呢20年嘅时间咧，其实就有好多呢类讨论。這个节目咧，原底就唔系话去參加呢啲咁嘅学术讨论嘅。当时节目嘅负责人陈耀华生叫我喂，你做13节试下啦，咁点知啊做咗16年，咁所以我都系谂唔到嘅。不过似乎整个香港移咗民去世界各地嘅好多港侨，因为佢哋梗系港侨啦，因为佢听嘅系广东话，我啲系标准香港话嚟嘅，咁所以咧就似乎大家都有好有兴趣嘅反应，我不断要求自己中肯啲、平淡啲，就啲事实话俾大家听。可能我採用的事實是比較傾向於建設中國的，那你們不要怪，你們可以找多些不傾向於中國的觀點來平衡。但無論怎樣都好，這個辯論正如這位馬凱石先生說，美國要全國精英進行一次大辯論，討論下美國的方向還是否應該是這樣。那我想全球的知識界都應該討論一下這個拐點的道理将会对全球带来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无意中即是去踏入了这些这样的地缘政治啊国际关系的讨论到呢，是非我的好学习的时候的专长。如果讲我真的读得书多的，是主要是读中国近代史。所以呢讲中国近代史呢，我可以读好多。但是呢，我事实上对国际关系就不是说真的懂得这么多的，都是靠看这些朋友他们的著作来学习的。但无论怎样都好，今日历史都是直接融入去这个未来里面的了。所以我觉得即是这个节目如果能够引起大家多些这样的讨论呢，我都觉得是即是意愿已足。所以任何一位朋友给任何一个信息我都是极之觉得是这个开心的。咁我作为一个香港典型的香港人，而且我这个典型呢是应该说好典型的基层香港人。因为我自小到大呢，我就不是读英文中学的，我是读中文中学的。我自小到大呢就接受国民政府的国民教育，后来转做中国政府的中国国民教育，然后后来一路在香港长大，又没有去留过学，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老实说，我的英文绝不足以表达任何复杂的东西，我只能够呢即是食饭味啊这一类东西而已。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都是送一些中文的书籍给我看。我好感謝。有啲朋友仲送咩呢？送放大鏡俾我。咁放大鏡都好多種喎。有啲係放一張成張卡嘅，成張好似 A4 紙咁大嘅卡，咁可以擺喺嗰啲書度咁嚟睇嘅。有啲係有埋燈嘅，非常之感謝聽眾啊，有呢啲咁嘅 關懷，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年紀大啦，眼睛唔係幾好。但係無論點都好，我係盡我嘅努力咧，喺電台嘅嗰個大人底下，因為佢哋有方向嘅，所以我一定係遵循住呢個方向嚟做好我嘅事業，完成我一個香港公民嘅一個責任。 最天边海。